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 first day， 听风骚唔开心就奇，点解有个墨西哥嗰啲？ 等我嚟，等我嚟。 你完之后到我嚟。 同米高何愁？祝你东成西就，同夫人甜到老。 好，多谢。到我啦。 向香港19XX年某一个角落，有一个苏客呱呱堕地。今日呢个人茁壮成长，茁系笨拙个茁。我哋恭喜佢生日快乐！ 多谢，我哋嗰个咧揸住吉他嗰个，好似嗰啲民歌餐厅嗰啲，就系、是、我哋俾啲 credit 阿欣欣啊！多谢。 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串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为是一单四个，愿能与你编织一个梦。为是一单四个，但求带领我。 跳舞女郎啊，吓！今次咧，小弟咧呢、這个茁壮成长之后咧，就遇到更茁壮嘅马小强，我哋都叫做茁茁咩？互相欣赏， 茁茁逼人， 茁茁逼人，好逼啊！即系逼人，即系一对逼人， 好逼啊 ！B I G 啊， 系茁茁逼人，就系我同马小强，咁所以大家日日都觉得你 无啦啦拖我落水都 系咩啊？你话我先噶嘛？ 大人嚟噶啦，逼人啊， 茁茁逼人， 强大人。 監製黃天欣拎住個吉他入嚟咧，咁樣突然之間咧，我回憶咧，即係呼喚翻嚟以前啲民歌餐廳或者啲比較高級嗰啲，譬如跑馬地時有間啦嚇，而家應該仲有喺度係咪？即係嗰係咩咩咁啊？咁咧就會有啲好似你啲，但係佢膚色可能黑過你少少啦，咁樣。 大頂帽嘅， 同埋可能會唔係一個嘅，有時兩個係三個。 通常或者有啲大提琴，跟住咧係有個拉小提琴啊，中提琴係啦，有 bass 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就吉他，一個唱歌。 咁啊有個例牌笑容 ，Sir。 Sir, can I sing you a song? Yeah, can you request? 基本上佢都唔理你想唔想噶啦，咁佢就會唱 For Strong We， 通常唱嗰啲嘅， 我唔識啊， 冇錯，你好難投入嘅，因為你喺度諗緊一陣間俾幾多錢佢。 咁跟住佢出完佢又唔會走嘅， 唔會 嘅，笑住咁望你， 冇錯冇錯， 即係佢又唔會伸手，咁但係就望住你， 冇錯， 咁你要識做， 係啦， 係啦，幾好啊！喂，不如咁樣啊，既然係咁嘅話，我覺得小強你應該獻藝啊，係嘛？佢學咗半年吉他噶嘛， 就俾佢試下咪。 我嗰時送咗條吉他帶俾佢啊，諗住佢個人 係 啊，做有交代咯。你交翻條帶俾我。 你知唔知佢喺佢生命歷史咧，吉他一樣嘢已經係一個過去 咗去啦 ，past tense。past tense。 你知唔知呢一個樂器叫吉他？ 佢唔記得咗咩嚟？ 介紹翻有六條線係啦， 好似有啲熟口面咩嚟？ 介紹翻。 點解你阿碧人？點解你唔講少少嘢嚇？ 係啦，點解咧？點解你冇？你學過我聽 過。叫無言以對啊！而家咪叫做 其實今日係你好日子， 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玩你嘛！ 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嘢，情何以堪咧？ 即係咁嘅， 即係點咧？ 係啊，係 講嘢。 因為我曾經咧都好欣賞你嘅，你真係揾名師，我唔知係名師啦嚇，即係總之你留下嗰個試眼路啦。 係冇錯，教 咁我覺得啊，佢都幾認真 啫， 佢幾認真。 係佢落樓啊，係啊嘛。 點知道 係 即係不旋總已經呢件事情係過去啦，已經 係咯。 你依啲從來都冇喺我哋面前提， 你係咁以我 嘅諗幾下， 我真係覺得 C code 一直撳一撳。 嗱咁樣啦，我撳埋個 C code， 你負責數啫 ，OK。 喂，咁你中得佢太緊要，咁你中得 做人做到仔， 你叫佢托住吉他算啦。 老人家可能就唔記得啦。 有啲貢獻啦，一人一半好冇？嚟，嗱，唔係依度嗱，你唔好連掃個 code 都掃錯，嗱，依度 掃個窿啊， 係啦，依度 個窿上邊 係啦， 係啦，你掃一掃，嚟啦， 你唔使，係你掃一右手， 梗係要啦， 係嘛？ 向下掃喎，唔係向上。 都得嘅，你中意啦。 嚇，可以向上掃嘅， 有聲就得啦，係啊 ，OK 喎。哇！真好嘢， 天籟啊！ 果然技術心，嗰個技術精湛。 冇錯， 學過真 係。你就係黃天欣嘅細妹黃天籟。 喂，呢個好啊！ 咁黃天怡係咪佢個妹 啊？我呢樣我唔知。 黃天怡係家姐嚟， 係咪一家人？你哋咪一家人啊？ 佢係大哥天籟， 係咪賴地硬嗰個啊？賴地硬嗰個 賴嘢嗰個， 賴嘢 賴得啲嘢。 阿賴仔， 賴地硬。 我 叫黃天賴地硬， 幾開心咧！ 成個日本人咁啊，好 長。唔係係黃天賴地硬啊，係咪？ 一開心啊！ 黃天賴野狼， 咁成日都賴嘢係嘛 ？OK， 咦又賴咗嘢喎？ 賴低啲嘢啫， 成日都賴低啲嘢啫。 咁大頭蝦啦， 咪咯， 知道 啦。大個仔啊你， 係大一歲啊， 真係唔記得寫張屋紙提自己， 搞錯咗，當佢生日咁。你大一歲噶啦，乖乖地啦，知唔知啊？好人啊， 逼人啊， 絕 逼人！我一嚟就已經有兩個名啦，我幾犀利啊！我黃天賴地硬， 黃天賴地硬，犀利， 勁， 幾有噱頭啊！ 好有 噱頭啊！贵姓啊？我姓黄，黄咩啊？黄天赖地硬，点啊？ 佢英文名系乜嘢啊？黄天赖地硬， 我开心， 冇音工， 有乜嘢发表？ 喂，不如你讲下你自己今日 系啊？今日有咩愿望？有咩 planning 啊？系啊，今晚去边啊？ 咪咯， 其实就咁嘅。今年咧，我系最唔想。做任何嘢嘅，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今日咧最辛苦嗰个咧系啱啱今个，即系呢个今年咧离开咗我。生日边个最辛苦？梗系妈妈最辛苦。 哦， 咁所以今年咧，其实我心情咧系。 係好想 靜靜地 靜靜地就算啦咁樣嘅，所以我咁咯。不過我知道大家就好好有心啦，咁多謝網上都好多朋友咧 send 咗啲 message 俾我啦，咁樣咁誒係咯，即係作為仔女嘅生日嘅時候，梗係希望啊同媽媽食餐飯啊，慶祝啊咁。我媽媽每一次我生日，佢俾封利是我嘅，就算佢即係有一排佢叫做唔係好出得街啦咁樣，咁佢都會叫我姐姐俾我嘅。咦，你有咁樣音樂 b a 音樂你聽唔到啊？我叫佢冇應啊，係啊，我應。 系咁，今年系有少遗憾，但我相信作为仔女咧，呢、這个都系会难以避免。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喺某个地方啦，其实开开心心啦，咁样望住我过我嘅生日，亦都有好嘅拍档啦，好嘅朋友陪住我啦，就咁、啦。 你头先系咁扯住我，一啲都唔似你嘅心情。 唔系啊， 几 好啊，我觉得系好舒服。 你睇下你咁无耻。 我覺得最緊要真係要恭祝你嘅就係要開心心，身體健 康， 係啊，最緊身體健康， 揾多啲錢， 冇錯。所以今年不如祝我生日健康， 好啊， 快樂就有時係好兩體嘅，即係係啦咁咯，快樂係兩體嘅。 總之啊，隨你所願。 好，多謝曬。 咁欣欣咧，有冇啲咩説話想祝福？ 都係祝福大佬真係開心。 不如唱出嚟啊！ 唱出嚟啊！ 唱出嚟啊！唱出嚟啊！ 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珍惜都要带内疚。啱嘅， 如果佢未拆过生日卡喎，因为佢未拆过生日卡。 我一系加三米先走，一系三米先走。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珍惜太内疚。Chorus 啊！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而你走过我你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多谢晒，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嘅爸爸妈妈，当你生日嘅时候，请。都多謝一下你的爸爸媽媽。 Happy birthday！ 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縱使囉嗦始終關注，不懂珍惜太內疚。沉醉於音階他不讚賞，母親的愛卻永未退讓。決心衝開心中掙扎，親恩終可報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其实咧最近咧，我同黄天恩都有少少嘢进行紧嘅， 系 谂呢一样嘢咧，就都关乎所有听紧嘅朋友事嘅吓。咁呢一样嘢咧，我呢排咧我都忙，麻烦紧佢。咁我想一阵间答半新闻之后咧，翻嚟咧都喺呢度预告一下，因为都系我哋咧九月咧会出嘅一个特辑啦，关于一个公共广播95年嘅一个 犀利啊 特别嘅节目，咁我翻嚟咧讲啊，因为我最近都有啲嘢想做，但系做得唔系好顺利，咁我一阵间希望透过咧呢一个大电波咧， 你揾我帮手啊嘛，唔顺利， 咪就系因为谂起你，所以唔顺利咯，你知你啲邪灵嚟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较早前因为汽车着火而封闭的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已经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一架旅游巴朝早近9:00在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出口附近冒烟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事件之中无人受伤。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首轮申请截至昨日下午5:00，发展局共接获11份输入劳工配额的申请，合共涉及3910名输入劳工。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表示，工会不太赞成输入外劳，但是如果雇主聘请不到工人，工会亦都无奈接受。他说，地盘动工初期可能需要大批工人，但是某些阶段未必需要很多人，担心到时雇主会先考虑聘用以月薪计算的外劳，以日薪计算的本地工人就作为后备。何炳德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吊机工人为例，根据劳工处网页的要求，除了要有10年经验，亦都要具备中英书写和阅读理解能力，质疑根据有关条件未必能够招聘到外劳。社署的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今个月底会审批1000个外劳配额。安老服务协会委员李辉表示，这个计划首阶段处方接获370间院舍申请，涉及2094名护理员，形容业界要抢配额，院舍都好期待知道自己会否获批。李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计划设有配额，很多院舍即使未必急需人手，都先提出申请，关注会不会有些院舍是霸住位置，希望社署在这方面可作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上个星期与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主任以及13名欧盟国家的总领事和代表举行午餐会，他在会上分享特区政府在一些主要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看法。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欧盟一直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亦都是香港在商品贸易方面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他指出，香港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低税制、自由的资金流动、丰富的多元文化、人才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这些优势帮助欧盟和外国企业在香港蓬勃发展，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并且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业务。李家超重申重视与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且会与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和总领事加强各方面联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7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3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蚊，跌1.8；盈富基金18.6落跌1.9；阿里巴巴88.75跌5；中国平安46.2跌1.25；友邦保险69.3跌5.5；港交所293.6跌6蚊；比亚迪股份229.4跌1蚊；京东集团137.2跌3.4；美团131.9跌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46.42，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4，人民幣7.315，英鎊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1,478点，跌287点，港金报17,67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9美元，卖出1,8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再提一提你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虽然系清理咗7个字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咁不过而家龙尾就短咗好多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啊，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对出，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仲有车龙啦。咁而家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对出，咁反而而家狮子山隧道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沙砾公路去翻狮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愉翠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同埋沙砾公路去翻狮隧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噶。咁而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咁龙尾都系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和斜村嗰段仲系繁忙，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仲系正常，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园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啦，同埋浅水湾道90号对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水街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就喺龙蟠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郭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嘅处罚同量刑。 喺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佢哋四个人究竟会点决定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是啊，8月22号和23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有成40多个机构提供大量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啦。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头先讲到少少咧，关于最近咧忙紧一样嘢嘅，都麻烦紧我哋监仔，咪紧子明姐啦吓。嗱，我想问下在座嘅阿 Sarah 啦，同阿小强，其实都入行颇耐啦，系咪先吓？咁啊，亦都有接触过唔同嘅媒体，包括电台嘅广播剧组，有冇接触过？其实我想问下，不如你讲下你哋同电台广播剧嘅嗰种叫做缘分啊，或者曾经做过啲乜嘢啊？仲记啲咩一齐分享？ 我系听过有香港电台嘅有啲好经典嘅广播剧咯。咁嗰阵时，比如你听过《陌上归人》啊，又或者有好系 About 嘅。咁等于就又尤其是我就觉得好犀利嘅就系佢哋嘅广播剧，仲有好多嘅歌曲。都是在個廣播劇裏面的即是爆出來的很紅的唱到街知巷聞的。那我覺得就即是重要的就是參加的人呢即是做廣播劇的人呢亦都是一些非常之犀利的名字啦。那我覺得是一件事啦同埋就是即是好勁的一樣嘢。我自己呢就那時候冇機會可以就是去錄一些廣播劇。但是我對於香港電台製作的廣播劇的話就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欣賞同埋成日都會聽細個的時候會聽。 我细个咧70年代已经开始听啦，系嗰阵时系听8:30，然后做到8:09嘅，跟住就瞓觉啦。嗰个咩节目咧？我净系记得有郭剑清，有个蓝领白领嘅一首歌我都记得。系、 okay、 啊，然后因为9点钟咧，佢就播呢个英国广播嗰啲新闻咧，得得得得得得咧，我妈最憎嗰首音乐。 咩咩叫得得得得？ 嗰首音乐 清了咗我对音乐之后，另一首名作叫得得得得得。 即系我谂佢问 BBC， 佢都未必知。 BBC 都 断绝咗人类对音乐嘅了解。 得得得， 真 唔系谂 BBC 嘅台长。喂 ，What is that song？ 得得得得得得得 ，I don't know。 系嗱，我再嚟一次。得得得得， 有咩分别？ 咁好犀利㗎啦，佢至少第一次用第二次一樣， 係 咪 啊？ 咁就 係得。係 啊， 佢係咩節目主題曲啊？ 即係可以用英文 寫翻出嚟，即係每次都播嗰只歌嘅。 係啊， 得 聯播新聞嗰時咧，佢夜晚九點鐘咧有一個唔知咩轉播，即係英國嗰啲新聞。 點解你咁深印象嘅對呢只得得得？ 因为我妈最憎听啊，即刻要识啊， 系啊， 啊 他 就搵 我 闹啦。 一听到嗰、啊啊、个音乐，咁就熄机啦， 系啦、 啊，于、哦、是就记得得得得得得得，呢、啊這个大家都会记得噶。今日洗脑啊，一瞓觉得得得。 即系香港电台嘅广播剧，佢系苏成伟咪得得得得。哇，好难得， 好犀利啊！果然呢个骨骼精奇，骨骼精 生学音乐嘅奇才， 真系估佢唔到啊！系啊，真系。莫扎特都翻生， 唔识回应啊！嗱，其实咧，我以前咧。是有一段时间呢我是担任呢广播剧组的。同埋以前呢是真係个组别嚟㗎、是一个 department 嚟㗎、会有几个导演啦、即係我哋唔係叫导演㗎、应该点讲导监制啦。係啦、啊、咁会有一架嘅签约嘅 radio 嘅艺员呢咁样。 有啲咩人啦啲监制我哋知唔识㗎。 真係唔记得啦。因为我入嚟嘅时候我都係得得得嚟㗎啫嘛。即係啲死僆仔。我真係唔记得嗰啲前辈叫咩名字。唯一即係我知道李安球女士呢佢就係广播剧组有一段时间嘅主管啦。咁我都跟过佢㗎。嗰时有我啦有叶世荣啦两个编导啦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幕后呢就有好多演艺嘅精英啦。咁就每一日呢好似电视台嗰啲佢会返嚟。其实好 office hour 嘅佢九点钟。 就入廠啦，錄劇咁樣，因為嗰陣時咧，每一日有幾 band 嘅，我哋叫幾 band， 即係話每一段有，譬如早上有一 band 啊，星期一至五咁樣，中午咧有唔知乜嘢 band 咁樣，跟住晏晝又一 band 悲歡離合，我淨係記得悲歡離合。 悲歡離合我記得啦，係 啦，呢個比較經典嘅。咁唔知黃昏又一 band， 咁即係你諗下要幾多廣播劇嘅藝員日日出，每日咁樣，每次半小時喎，係 啊，電視台製作。 咁啊，由朝頭早錄到十二點一點啊，食飯，跟住兩點又翻嚟又再錄。 都係嗰班人啊？ 都係嗰班人，不過。有時會有一啲唔同嘅嘉賓啦、名人啦入嚟一齊錄啦咁樣，咁就每一日錄完音咧，佢會上嚟三樓就攞聽日個劇本啦。咁所以嗰陣時係一件事嚟㗎，即係係好巨大嘅一件事嚟。咁有幸參與其中啦。點解講呢一扎嘢咧？因為我哋落嚟咧，首先今日公共廣播九十五年啦，咁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咧叫《我們的廣播劇》嘅回顧，裏面嘅人啦、事啦、聲音啦、舊嘅劇集啦，都會喺呢個特輯裏面好開心能夠喺風騷發人咧，九月開始咧就會播出嘅。但係喺籌備嘅時候咧，最困難係咩咧？我好想揾翻以前有份做嘅嗰啲演員咧，一齊去錄啲感受，就失聯啦。因為咁多年啊嘛，同埋有啲亦都可能轉咗行又唔定，或者甚至唔喺香港住又唔定。咁所以咧，我一路同阿黃天欣就煩惱緊呢一樣嘢，點樣揾翻一啲嘅舊有嘅聲音啊、名字咧咁樣。如果你係聽緊嘅，你又係其中一個，咁我想睇下可唔可以聯絡下我哋，我哋希望幫你錄少少嘅心聲又好，或者啲片段啊、回憶又好。 點樣聯絡你啊？如果我諗 可以聯香港電台又得啦，或者係喺 Facebook 咧，即係有我嘅揾我嘅名啦，咁你揾得到我噶啦。咁我而家暫時咧，我聯絡咗幾個，咁都開心啦，佢哋肯錄啲感受啊、回憶啊俾我咁。但係有好多暫時我未找到他们的联络。 你有没有想开名想找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自己报名。 有很多的。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听过的，如果收音机旁边朋友听过的，听过杨丽仙啦，有听过洪德成啦。洪亮石我有嘅，洪亮石我有嘅， 林有荣 咯，林有荣啦，系啦，莫家驹啦，另外有靓仔蔡雅阁啦，另外有罗嘉玲啦，我成日将佢同刘嘉玲捞乱，阿罗嘉玲啦，就嗰时我哋广播剧组嘅一个少女，咁好多咯，咁希望如果有朋友又得到佢哋嘅联络方法，又可以话声俾我听。 喂，你揾阿曾丽珍啊嘛，佢做个童星噶， 我知，我梗系知啦，但系我冇曾小姐一个联络 嘛，你帮下手啊嘛， 你帮下手嘛， 就得把口， 你都识系咪？你帮我揾 Michael Jackson 啦，唔该，得唔得啊？ 你得嘅，咪啦，你音乐奇才， 得得得， 关咩事啊？ 从此个名叫得得得， 佢可能唱 Michael Jackson 真系得得得得得得， 咪 beat 你佢咪得得，咪 beat 得得， 你放心啦，今晚佢报梦俾你啊。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网上情。成功的人会继续做，失败的人会马上逃。点解有时一个创业嘅老板再辛苦都唔会放弃，继续做落去？有个员工打工打得唔开心就马上想走。点解结咗婚嘅人嗌交再大矛盾都唔会轻易离婚？一对拍拖嘅情侣为咗好少嘅事就可以分开。讲到底，你一件事、一个关系投入几多，决定你能够承受几大嘅压力。伟大嘅成果都系挨出嚟。点解用挨呢个字？因为普通人承受唔到嘅委屈，你要承受；普通人需要人嚟理解、安慰、鼓励，但系你冇；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嚟发泄情绪，但系你系睇到爱、睇到光、睇到将来。普通嘅人需要个肩膊喺脆弱嘅时候嗌一嗌，而你就系人哋依靠嘅肩膊。有阵时喺个世界上最大嘅危机唔系外边嘅人，最大嘅危机系你自己嘅内心。最难嘅唔系人哋嘅拒绝同唔理解，最大嘅危机系你愿唔愿意继续为你嘅梦想作出改变。有个弟子问师傅啊，你有时候打人闹人，有时对人彬彬有礼，点解嘅？师傅就话啦，对待上等人直指人心，可打可骂，以真面目对佢；对中等人最多忍住佢，讲分寸，因为佢受唔到打骂；对下等人要面带微笑，双手合十，因为佢哋嘅心灵好脆弱，只能够用好普通嘅世俗礼节对待。你能够受到几多嘅委屈？决定你成为咩人。一个唔识游水嘅人，就算换咗唔同嘅泳池，佢都系唔识游水。一个唔识做嘢嘅人，换咗唔同嘅岗位，都系做得唔好。一个不懂爱情嘅人，换咗男朋友女朋友，佢嘅爱情都系失败。一个不懂经营家庭嘅人，就算点样换家庭，都解决唔到问题。一个不懂得养生嘅人，食再多嘅药，医院都系帮唔到佢。自己是一切的根源，要想改变一切，首先要改变自己。请记住，成功的人会继续挨，失败的人马上就想逃跑了。成功和失败不是在于人哋，是在于自己心里面对于委屈、对于危难、对于磨折那种态度。捱过一切，美丽的明天就等待着你。 一时是情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不体亲像稻草人。你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翻嚟个节目，下仲有两分钟到呢个十一点钟啊！今日咧睇到一个新闻咧，我觉得即系嗱，我唔系话要笑人哋，或者觉得佢做得唔系几好啊！我只系觉得咧，明星效应真系几犀利，因为点解咧？就话有啲嘢咧，明星用过咧都有值钱啲嘅， 香啲系咪？ 香啲嘅吓，咁甚至咧，而家北京咧，因为美斯啊踢个波之后咧，嗰啲草皮咧，佢踩过嗰啲咧， 系啊， 逐件铲 有价有市 啊！佢哋卖你，即系如果你系啊，我唔系球迷啦，我唔知道你哋噶。你会唔会觉得有嗰个吸引点啊？ 唔会啦，唔会。 你觉得冇啊？ 唔会。 系咩？ 任何大明星，譬如话佢摸过啊、坐过嗰啲凳咧，我觉得都 你啫。即系如果你好 crazy 嗰啲，即系哇，佢踩过。 系啊，我啦，呢、這个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就冇乜特别。系啊， 即 系 耐唔耐又拍埋一啲，唔知系边个着嗰条裙啊，边个啲？我觉得真系要佢 fans 咧，嗱，即系 fans 同唔系 fans 咧，系真唔同嘅个心态，系咪先？ 系， 就算我系，我都会有啲中意嘅偶像嘅，但系我又会觉得未必要去到拥有佢。可能是掂过的嘢，佢饮过的水，或者佢着过的衫，其实我支持佢咪得咯，即系我爱佢，同埋去睇佢嘅作品，或者系，我觉得已经系一种好嘅嘢，因为我觉得系唔需要有一种即系实质嘅嘢拥有。虽然咁样，我觉得如果你话比较。廉价啲嘅可以，例如你要佢嘅签名，我都仍然系会需要嘅。例如我曾经有尝试过，我有写信俾黄日华，还翻嗰两张相俾我。 吓，我俾翻你啊？ 冇啊，我因为嗰阵时候我真系好中意过客嘅时候嘅佢，我仲好记得，我就影咗买咗两张相，系佢喺过客里面嘅造型啦，咪攞住支枪好有型噶。咁我就寄去 TVB 俾佢，我就话希望佢可以签翻俾我，到最后我俾埋。买个回邮信封佢啦，嗰阵系兴咁样噶嘛，咁我当然又写咗封信俾佢，一路写紧封信嗰时，个心卜卜跳噶，我先惊佢睇到，佢惊佢有啲咩感觉咧，佢会唔会觉得我好傻咧？到最后咪石沉大海。 算啦，过咗去啦。 唔算啦，我有机会我同阿华哥倾，我都会同佢讲，你俾翻嗰两张相我。 最紧要嗰个有信封同邮票啊，系啊，但系呢啲我真系冇兴趣做。 我唔係講信封同郵票，我講緊個封信。 我講緊個信封同郵票。 你醒未啊？ 我講緊個信封同郵票。 喂，小強，一齊喚醒佢。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期待啊！ 爱好系列， 逢礼拜四嘅爱好系列，其实我自己都真系好开心，因为咧喺每一次我哋要去揾一个topic 啦 ，and then 跟住我就揾一啲歌嚟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即系自己喺度抄 library 啊，又或者系即系上网去睇下嘅时间咧，都会勾起好多回忆噶。 系啊， 呢首歌哇好好听，但系唔记得咗， 冇错， 你有冇呢个咁嘅感觉？ 有啊， 你都有， 有啊， 咁咪谂起 得。 唔系啊。 得啦，唔同咗咯，又呢首歌得， 呢啲系 creative 创作能力 ，creative 系， 我一定会有一日揾 同一只歌，次次都唔同， 唔系，我一定会揾到呢一首音乐出嚟嘅，系真系啊，呢个好经典嘅。 好嗱，咁啊，呢一个就叫做向夏天说再见啦。今日其实咧，我哋喺节目里边，谂唔谂会播啲不同嘅。 演藝界朋友嘅説話啦。咁其中一個蔡瀾先生嘅，如果大家仲記得佢講乜嘢，日子過得快， 快活人啊嘛， 日子過得快啊，仲有一句對大家唔記得添，即係總之日子過得快，就係有一種快活人嘅感覺。我今日突然之間喺諗緊呢個主題嘅時候咧，我忽然間諗翻，其實好似自從我哋三個咧喺2021年6月21號開麥之後咧，好似上咗一架超快嘅火車咁樣樣，一聲咧已經超過咗兩年。大家你有冇諗翻㗎？係 啊， 其實嗰個日子係以前有冇咁快嘅咧？點解我哋翻咗嚟咁快已經兩年幾喎？咁亦都講翻，唔知大家有冇即係嗰個認知，就係其實我哋三個咧有好長時間冇一齊做節目㗎啦。咁啱喺2021年嘅6月前一個月到啦，咁四月五月開始醖釀，想做一啲咧滿足自己嘅網上嘅少少平台，做下節目咁樣。咁點知我哋啱啱有呢個 ideas 冇幾耐，開始咗少少嘅啫，即係啱啱開始嘅啫。突然之間咧就有呢一個邀請啦，咁就嚟咗呢度做節目咧，即係將嗰個網上嗰件事變成一個大氣電波嘅事情。咁我成日覺得即係好得意嘅，冥冥之中有好多嘅安排或者好多嘅事情發生咧。是你想象唔到、估計唔到。當你以為冇噶啦、冇機會噶啦咁樣嚇，突然間自己不如自己搞啲嘢啦。咁突然間又唔係咯，又變咗另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咧，當你好想得到一樣嘢、好想發生嗰陣時，未發生咧，千祈唔好放棄。有陣時咧，去到某一個位，佢自然就會發生。兩年啦嚇，咁 兩年幾咯？ 兩年幾啦嚇，係咪啊？即係你哋有冇有時都係諗個時間好似係？好飛快地過，好快又一年，好快又一年。 你提翻起呢一樣嘢，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大家一路都冇放棄過嘅。如果你咁樣講，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一個咁樣嘅組合，又或者又想大家一齊做翻節目咧，呢一個信念咧，其實係好強嘅。一路都會係有時會付諸行動，做下可能覺得唔係咁成功，又或者唔係咁順利，反正我哋又放低。但係我只會覺得嘅就係個信念，若果你喺度，有時天時地利人和三样嘢都合嘅时候，嗰件事就会成就咯。 系啊，我记得仲走咗去食饭添，去咗大埔嗰度。 我哋就系记得呢啲嘢。仲有咧，记得咩？ 同埋沙田，沙田嗰酒店食嘢咯。 系啊，唔系即系呢啲系真系回忆嚟嘅，一齐。 佢 净 系 记 得晒所有食嘢啊、 玩啊、大家倾嘢， 做咩啫？ 我冇话乜嘢。系呢个都 系 回忆嘅一部分嚟噶， 开心系啊，好似好傻下傻下咁，即系好似啲中学同学喺度倾啲 project 咁样样， 或者大家喺度倾下大家嘅梦想， 啊、 有啲咩我哋大家想一齐做， 系啊系啊，真系做 咁 多嘢， 尽管唔知道即系呢一种嘅叫做情缘啦，或者呢种嘅缘分啦，可以维持几耐，不过相信听紧朋友们咧。都会感受到我哋对于工作用嗰种嘅力度啦，同埋系即系嗰种诚意啦，我哋从来唔会呃钟，系咪啊？唔会呃钟嘅，系咪啊？ 梗唔会啦，咩嚟噶呃钟？ 大家琴日咧好感动啊，听你嗰个剧本就系嗰、那个，我唔记得个咩名，咩彩虹 哦，天空下的 彩虹， 好、 哦 啊、多好多、啊啊我有少意外嘅，因为琴日其实个古仔咧就。虽然你话系有啲感人位，但我觉得都系一啲现实生活里边啊，我又唔知点解你写到啊，有啲，因为咧有啲爸爸氹小朋友咧，我翻工啦，抱十下啦嗰啲，其实系真系好真实嘅一啲家庭会发生嘅事情嚟。但系因为嗰个爸爸真系要第二度做嘢啦，所以今次抱完咧，下一次可能几年后，咁所以有啲人听到喊啊， 系啊，呢啲咪天才咯。 你上次抱边个啊？你抱边个啊？上次你抱边个女女？ 抱边个女女？ 抱边个女女？我要走啦， 咪咪定 波波？真 系边个？嗱，又咳又扮咳啦，又扮咳又行去，系咪啊？几好，我又学下你先。 呢只歌曲就系、 是、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一世不爱别人。 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别醉，如完成凄美的情趣，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别醉，如完成凄美的情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叶倩文嘅秋去秋来，好有一种秋天嗰种嘅潇洒嘅寂寞嘅感觉。 今日有呢一种感觉啊，我觉得系啦、 啊。 我觉得咧就系比喻咧，人生真系好似四季嘅。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我哋嘅春天，会唔会就系十零岁，可能去到就系廿几岁嘅时候，你觉得有样样嘢都系喺度成长紧啦，你喺度摸索紧啦。但系万物咧，你都会觉得就系欣欣向荣嘅。好啦，咁去到夏天嘅时候咧，我会将佢比喻为嘅就系可能你廿几卅岁， 热情澎湃。 系啦，冇错， 好多嘢玩，好新鲜，好 有 活力， 好有冲劲， 好有冲劲， 总之就向前嘅，一路都系向前嘅、嗯，充满住汗水嘅， 大无畏嘅， 冇错。咁至于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话三十零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去到四十岁，去到五十岁，呢、這个就系人生之中四季当中嘅秋天。我觉得秋天咧系有一种嘅就系沉实啦，有一种舒服啦，有一种嘅就系和谐啦。我相信若果人能够嚟到呢一啲咁嘅年纪嘅时候嘅话咧，系应该要可以。有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同埋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咧，先至对得住自己嘅， 同埋可以慢慢静落嚟享受下身边嘅所有万事万物。 你讲得啱，即系我系丰收嘅，即系其实系应该系有收获嘅一啲时候嚟嘅。尤其是系我觉得特别中意系呢一种感觉嘅，就系夏日终结，但系秋天脚步近。 你有時你間唔中，你無端端可能行出街嗰度會有一陣風吹埋你，你覺得啊秋天到啦，嗰種嘅乾爽，嗰種就有少少嘅憂鬱，但係係好正嘅嗰個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夏日終結係有呢一種咁樣嘅一啲 harmony。希望大家如果聽住呢一首歌嘅時候嘅話，都能夠 feel 到嘅就係喺呢一刻，若果你都係正係人生四季當中行到呢一步嘅話，我祝福大家，不論你嘅家庭、友誼、工作，大家人生嘅各方面嘅话，喜见和谐。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玉置浩二嘅《夏日终结的 harmony》。我觉得人最紧要嘅系得到心中嘅和谐。 今日のささやきと昨日の争う声が。 好似喺郊外坐喺度， 得得得咁 吹风， 你讲你自己啲， 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食啊食啊！ 你讲你自己个，唔好掂我嗰份，唔好沾污我蛋糕，你个叉唔好吉埋你，你个叉唔好吉， 唔好对住个蛋糕讲嘢， 你讲你嗰段。 诶，做咩啊？ 残咗，借咗，借咗。 唔系，即系咁样。如果你话即系转季咧，夏天拜拜，然后秋天嚟咧，我觉得系都几唏嘘嘅。即系八月完啦，九月嚟啦。咁因为咧早轮咧，我有一个同班朋友去食饭啦。咁其中有个小朋友一齐去，跟住咧我诶嗰、那个地方好得意嘅，喺九楼嚟嘅食饭嗰度。咁啊有个露台， 九楼嚟 食饭嗰度喺九楼嚟。 但系佢有咩得意？因为佢喺九楼上得意。 然后有个露台嘅，咁行咗出去，跟住嗰个细路仔行出嚟，跟住咧同我倾咗两句，跟住喺度喊，哇！我咩事？个男仔嚟噶， 跟住。咁樣 係 咪 啊？係啊， 好 啊，咁出咩點？ 跟住佢原來話俾我聽咧，佢 DSE 考得唔好， 嚇、哦，我都唔係細路仔啦。 係咯，我仲以為你講緊我， 我以為嗰啲 十八歲 拉住波板糖嗰啲 啊。 跟住我仲話俾佢聽，佢女朋友咧九月又要去英國讀書 啦。點解會同你講呢啲嘅？ 係咯。 突然间 识唔识噶？其实识唔识噶？ 世界识啦，一班朋友识， 即 系 人哋 uncle， 咁人哋又同你倾偈， 系啦，即系咁啱咁嗰，即系啦撞啱咁，跟住 你点安慰佢？ 我其实嗰一刻咧， 你睇下我， 我都得， 我都冇事， 我都冇事，我咁嘅样， 唔使嘅， 我咁嘅成绩，我得你实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嗱呢个 BBC 嘅歌嚟，话俾你啊，得得得得得得。BBC 同呢个歌 啊，好嘢啊！ 得得啦，得 咪 咯。阿叔话你一定得， 咪咯，活到今时今日， 冇错， 活化石， 翻嚟一定得。 我睇你播咩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在2013年推出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社区券发放总数在2020-21年度有8000张，但系超过两成长者领券之后未有使用服务，就离开试验计划。计划实施多年，仍在试验阶段。申诉专员公署表示，收到公众意见，认为试验计划的运作复杂，长者未必理解，以致领券之后不懂使用，又或者买错服务，甚至受骗。公署又说，本港有不少长者没有子女或者照顾者，需要社署提供较多协助，认为社署中央工作组有空间针对这类长者持券人提供更多支援，包括定期主动致电联络，了解他们使用社区券的情况。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环保署、食环署和地政总署处理有关新界村屋排污设施投诉时，转介和跟进工作欠妥善，对权责的意见分歧令到问题未能够有效解决，形容情况并不理想。公署发现三个部门并没有资料交换机制，或会影响执法效率。个案研究显示，地政总署只是着重转介个案至环保署和食环署，未有充分发挥执管角色。地政总署亦都只是备存投诉数目，没有其他分项数据，例如采取行动宗数等。而环保署和食环署着重各自执法，少有考虑联合行动。公署已经向三个部门提出10项建议，包括应该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并且就复杂个案尽早磋商，增强协作。公署说，建议已经获有关部门接纳。白俄罗斯批评立陶宛以牵强理由作出关闭两国之间两个边境检查站的决定。边防部门在社交媒体上指立陶宛是为了政治野心，故意在边境设置人为障碍，又形容有关决定是不友善的一步，将会导致边境大塞车，车辆要在其他口岸等候长时间。立陶宛早前宣布星期五起暂时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六个边检站之中的两个，分别是舒姆斯克和特委雷优斯边检站。国境交通将会改道至余下四个继续运作的边检站之中最大的一个。 立陶宛解釋，今次決定是為了應對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與走私威脅，以及維護國家安全。邊防局司令表示，白俄羅斯境內可能有多達4500名由俄羅斯去了白俄羅斯的雅吉納僱傭兵，部分駐紮在立陶宛與波蘭邊界附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5点，系跌24点，总成交金额5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8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3蚊，升4.2；盈富基金18.81，跌4仙；阿里巴巴90蚊，升7.5；中国平安46.65，跌8毫；友邦保险70.2，升3.5；京东集团138.8，跌1.7；比亚迪股份234.6，升4.2；港交所295.4，跌4.2；美团132.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46.42，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4，人民币7.315，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573点，系跌193点。港金报17685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美元，卖出18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阻路，现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排返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江乐道中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都是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另外西沙路去返西贡市中心近住马古榄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帝琴湾。封路情况，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向尚德村，还有天水围天池路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向夏天说再见。咁啊，头先咧马老师就啱讲紧有个 DSE 嘅学生， 系啦，同学仔啊， 系啦，同你哭诉话女朋友分手等等等。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真系啊，每一年八月九月咧，都系好多人要飞去外国读书啊，好多呢啲咁嘅初恋咧，都要临时画上句号。 喂，你几难得噶，咁多人咧向你咧掏心掏肺咁讲嗰啲心事，不如你开个档口啊，即系同人哋解难意啊，即系嗰啲心事嗰啲咧，即系讲心事。 我唔想答你呢个问题。 你会唔会揾佢啊？如果你喺庙街见到佢， 咪系咯。 我冇喺庙街， 庙街公厕门口。 喂，你差唔多啦嘛， 公厕门口坐喺度。 系啊 ，OK 啊，我觉得 真系 系啊， 有冇得谂先？ 冇得谂啊，就系。 冇嘢， 人哋咁讲你仲咪有冇得谂？你咪伸个头俾人踢啊！真系， 算啦。 好病喎、啊、你呢期啊， 系咪？ 系啊，又固态复萌，我觉得你，即系唔系嗰啲好萌嗰啲，唔系 嗰啲人，你话 佢 萌，好萌， 唔系嗰个萌，系啊。 知道， 你咩歌啊？ 再见 Puppy 啦。 同秋天有咩关系？ 因为我头先讲就系话八月完咧，九月嚟咧，好多恋爱又告终。 咩播 YMCA 算啦，不如 又得 啲 Final Music 都系一样。 柔情万缕，竟分不了先后。情如独奏，使我默然放手，请放手。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或永久。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赢得强壮，面貌镇定来避免共破头痛哭，难放手。凝望你含情眼眸，如今记起情话已够，流水记忆淡淡过后，心再没有恨愁。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今起身站门口，食不甘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向中别貌镇定来避免共碰头痛哭难放手，但过后心再没有恨愁，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强装如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 林珊珊、陈百强嘅呢首《再见 Puppy Love》时间系11:45，酷热天气警告生日，你谂下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咁、已经去到8月17日啦。嗱，其实咧喺夏天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样嘢系唔见咗嘅，或者应该话嗰样嘢唔系唔见咗，但系咧佢个样貌系唔同咗，嗰样叫风。你觉得夏天咧，就算有风吹埋嚟咧，系其实帮唔到咩掣，即系都系哇啲风吹埋嚟都热 热 嘅， 吓 个感觉就好似咧，譬如你上咗架车咧，你开咗个冷气，但系啲风吹出嚟咧，热风嚟嘅咁啊。夏天冇咗啦，好啦，咁咧，我记得有一年嘅夏天咧，我好中意游水啊，阿 Sarah 有时都系游水嚟晒太阳，咁啊，嗰已经系十月头，即系已经系好即系都唔可以话夏天噶啦，即系 凉噶啦。 但系咧，当有太阳嘅时候 OK 嘅，但 系 当你晒住太阳游完水啦，去嗰个叫做冲身咧，有啲嗰啲花洒咁样，一企喺花洒下边，嗰啲风一吹埋你，哇！好冻个感觉， 即系乜都熟啊，系咪？即系我意思系嗰啲毛孔啦，毛孔，毛孔会缩细。 所以咧，其实嗰个分别就系夏天嘅风咧好热，但系有一日当你发觉嗰啲风一吹上嚟咧，哇，嗰个感觉咧系好舒服，或者应该话你觉得夏天真系行开咗啦，因为一风一起，秋天嘅感觉已经完全睇晒住。哥哥嘅呢一首。当风再起时，代表住夏天已经离开我哋。 你两个做乜嘢？系咪因为最近戴咗个舞台镜？ 系 我摆到明。 回头再望往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天边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听嘅就系风骚范文啦，我哋嘅爱好系列今日咧就一首咧同夏天说再见嘅歌，冇有哥哥呢一首咧风再起时啊， 冇错。嗱，咁夏天咧，我谂对于有好多嘅学生嚟讲嘅话，都系一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就因为有暑假。 暑假， 但系今日睇到已经系8月17日啦，甚至乎咧就系琴日咧，亦都有啲嘅学校咧，好似话 开学啦， 有啲开学啦， 老师要翻学啦， 同埋嘅就会见到啲小朋友嘅话咧，都已经会开学啦。我觉得开学又系充满住欢欣，但系又可能会有啲担心， 嗯， 因为你唔知道究竟会面对一啲乜嘢嘅喺学业上面嘅问题，又或者嗰啲朋友啊，同学仔做咩？你又想夹起嚟讲咩？讲啲咩？ 夹起嚟 系啦，突然之间佢都夹 起咩？ 佢咁样咯，系啊，咁跟住我就想讲啲咩咧？ 唔系我谂起咧啊，新班主任系边个咧？ 或者班里面有咩新同学 系啦？坐隔篱又系边个咧？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就系会又充满住一啲即系希望，但系那边厢又会有啲担心嘅，咁我谂都想喺呢一度嘅就同一啲即系即将又会开学啦，告别漫长暑假，系啊，其实夏天已经再见噶啦，又系咪？你翻学咯，新学年咯，想同你哋咧好好地咁样去打气嘅。咁啊，拣嚟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我希望大家喺嚟紧嘅新学期里面嘅话，都能够再创神话。 哇，夏日之神话。 祝大家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一齐啦！哎，得过嚟，得。 向住个大海尖叫，我个面人顶得。 神话中相传，遥远那远方，云海里的深处。成长于水旁，纯白与白书，一个小公主。如天边彩霞，如海里细沙，如风里的飞花。如轻烟飘来，如飘雪幻化，随梦已抱进我家。她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baby。 如果可返回神话中那方。云彩里躺一躺，旋律中飘荡，微风里野看，飘散的星光。如心可相携，而爱也彻底，同相爱这一世。神话中的迷，同共寻梦里，热情让我发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怎么这个季节使得我想起初次听到这首歌，急风吹不熄这暖火。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这首歌，急风吹不熄这暖火。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它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李亚勤嘅《夏日之神》话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吓，咁啊跟住咧，当然就有得得得啦咁样吓， 冇错，系啊得得， 其实咧我好后悔嘅咁样， 点解啊？你要后悔一早应该后悔啦，你就系今日， 佢后悔讲咗嗰个 BBC 嗰个故事啦， 得出个祸嚟， 你不嬲都系咁噶啦，呢个系角色嚟噶嘛，系啊， 好， 咁有咩后悔啊？ 冇，咁你开心咗成日，我都觉得系件功德嚟嘅。 系啊，咁点会后悔啫？系啊，功德无量，多谢。系啊，如果你冇呢样嘢嘅话，你冇噶啦。 系， 你谂下系咪？ 上一首嘟嘟，上一首嘟嘟嘟啊嘛。 系啊，好耐啦。 青鸟啊， 青鸟 啊，青鸟之后跟住。 每次你唱歌都有啲即系天籁出咗嚟。 我都系咁话，系啊，黄天籁啊嘛，黄天籁地硬。 黄天籁地硬， 真，我系真系认真噶。 我冇话你唔认真， 我哋都认真噶。 系啊，我哋都好认真，所以先咁嬲啫嘛。唔系咩？ 系 咪先？系 你好得， 喂，冇时间播，快啲 时间我就听日搵翻嗰首音乐出嚟，又似你话。 得啦，博哥，佢哋系废话嚟噶。 唔系呢首呢首咧，就系我自己觉得咧，响呢个季节咧，机场亦都系一个好热门嘅地方嚟嘅，就话啲人 去第度读书、 送机啊，诸如此类。但唔系。唔系成日夜机咩？而家日光日头白白， 呢边我咪 即 系 啦，啫系啦。 唔系，因为我头先你话捉 跳 飞机小朋友读书啦， 唔系跳飞机，佢求其咁啊嗰啲踢， 活泼聪明跳飞机，仲一齐唱首歌，一二三到你，系咪呢只啊？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Gues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eel the end.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al it with a kiss. world with a kiss. Sealed with a kiss. Sealed with a kiss. 哦，原来呢只就 Sealed with a kiss。 有咩关系咧？ 哦。 同下一宗奇有咩关系咧？ 我唔知道啊，马骝爷嘅骨骼精奇咧，系要谂啲好特别嘅。OK， 好，快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人啦，翻嚟咧会有其他嘅环节，包括有寻找怪奇故事啦，吓，喜欢自己嘅朋友可以听听啦。新闻报告，而家马上送上，听人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星期四十二点十一分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5%。今日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添嘅。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雨势有时会比较大，同埋有雷暴。下个礼拜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 寻找怪奇故事之保健室奇遇记。大家知唔知咩叫做保健室咧？旧式嘅小学里边有间房，如果同学仔唔舒服，老师就会带佢去保健室嗰度休息一阵，直至到佢话啊冇事啦，老师我走得啦为止。又或者喺嗰度瞓一阵先，等家长嚟接你。呢、這个就系学校里边嘅保健室。呢、這个故事。那个主角叫做阿明，他平时最憎人哋拍佢膊头，知唔知点解？唔系嗰啲迷信话，哦拍熄哦眼火啊，膊头有火噶，唔系嗰啲，而系佢曾经喺小学嘅时候喺保健室有次好难忘嘅遭遇。仲记得嗰年佢系小学四年班，唔知咩事有一日翻到去，个头好痛。流晒冷汗，而且有少少发热添。老师见到咁样，就带佢去保健室嗰度啦。然之后探完热，哦，发烧、啊，唔好啦，你唔好再翻课室啦，你休息一下先啦。跟住老师就话：嗱，我去咗去打电话吓，叫你妈咪嚟接你。喺以前嘅旧社会，要通知家长唔系好似今日咁样 send 个 WhatsApp 或者打佢手机咁方便。因为以前冇手机，当然亦都冇 WhatsApp 啦。你系要打佢屋企电话，遇到佢去咗买餸，唔喺屋企，咁你就可能唯有喺保健室一路瞓一路等。于是者，阿明就瞓喺个床上边，朦朦胧胧喺度等下等下。在那一刻，他好像感觉有人很轻轻地拍了他膊头两下两下。他以为是老师回来，再想不是、啊。老师是另外那边，拍他膊头是墙那边。是啊，你没听错。佢背后就一埲墙，墙点会拍佢膊头呢？亦都唔会有人喺墙嗰度伸只手出嚟拍佢个膊头，除非嗰个唔系人。佢唔敢喐，佢谂下系咪我幻觉呢？于是佢眯埋眼，尽量唔去谂。点知过咗一阵，嗰个人又拍佢膊头，今次。仲大力咗添，佢应该点？ 拧过去，叫老师即刻走。在他心里面升了几个决定，但是当他想起身，就算不望都即刻出去的时候，哎呀，喐唔到嘅。可能有些人都试过，瞓瞓下觉，全身好像僵硬了。坊间叫这些做比鬼诈。他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是呢，总之就是想喐喐唔到。他想叫又叫不出声。他好害怕，他感觉啲汗不停地流落嚟。就在那个时候，他眼角见到有个姐姐好像校工咁样行咗入嚟，喺度做呢样做嗰样，做啲乜嘢佢又睇唔到，因为始终系眼角射到少少。总之就见到好似姐姐嘅嘢喺度行嚟行去，佢好想嗌：，姐姐又帮手啊！我喐唔到啊！但系正如头先所讲，佢根本就喐唔到，又点可以同阿姐姐求援呢？隔咗唔知几耐，终于老师入翻嚟啦，跟住走埋嚟摸摸佢额头，哇！做乜流晒汗啊？呢个时候，阿明终于起得翻身啦！啊，老师，老师，做乜嘢啊？做咩咁惊啊？老师啫嘛。阿明好认真咁望下四周围，老师啊，头先嗰个姐姐呢？老师就话咯，咩啊？一路得我咋嘛，我同你两个咋嘛，边有姐姐啫？阿姐姐今日去操场啊，做嘢啊，做乜嘢啊？你搵佢？阿明心谂唔系啩？头先明明有一个好似校工咁嘅人喺度行嚟行去，而家你话俾我听冇？咁头先佢见到。至于墙嗰度，点解会有人伸手出嚟拍佢膊头？佢已经唔敢再谂。由嗰日开始，对于膊头俾人拍几下，阿明系好憎、好惊。因为每一次当有人拍佢膊头，佢就会谂，会唔会嗰日保健室嗰只手又再翻咗嚟？ 接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不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照顾你。 找怪奇故事之小巴上的乘客。坐小巴有不同的路线，但是无论什么路线，香港人有一种小巴，讲玩笑咁样就叫做亡命小巴。点解？因为通常喺夜晚，佢哋会飞得非常之快，佢哋嘅驾驶技术非常之好，而你会非常之惊。我呢个朋友，佢系做 sales 嘅，几乎每一晚呢都好夜放工，每一晚都坐同一架小巴翻屋企。有一晚佢收咗铺之后，同人食完宵夜，已经差唔多凌晨啦，就搭小巴翻屋企。哇，咁夜啦，点解小巴坐满人嘅？虽然香港是不夜城，夜晚多人有几出奇啫。但系平日我呢个朋友坐开呢一条线，呢、這个时间冇乜人噶。点解今晚搵个位睇下都冇？而最吊诡嘅就系、是，喂，司机大佬，明明坐满晒，你做乜开门俾我上嚟啊？佢上到车望到咁嘅情况。第一有啲错愕，第二有啲嬲，觉得个司机好似发紧梦咩？你坐满人你就开车啦，做咩叫我上嚟啊？佢想落车，个司机就话：喂，嗰度咪有个位咯。佢跟住个手指指个方向望过去，佢见到一个头发凌乱、冇乜表情嘅阿伯坐咗喺度望住佢。佢心里边谂：你咪玩啊？系咪饮乜酒未瞓醒啊？哎，费事睬你。跟住都唔想再同佢拗，就落咗车。跟住发生咩事呢？车行到一半，佢发现有好多警车、救护车占据晒条路。咩事呢？唔通有交通意外？佢望下，发现有一架小巴撞咗埋路边嘅栏杆，成个车头凹晒落去，地面仲有好深好深嘅刹车痕，睇落呢个交通意外应该好严重。佢而家坐紧嗰个小巴，慢慢驶过呢个出事嘅车嘅时候，佢见到有三个乘客呆呆咁坐喺小巴入边，目无表情。点解你仲唔落车嘅？而其中一个咪就系头先嗰个阿伯，就系头先霸咗嗰个位嗰个阿伯。呢三个乘客明明架车撞到咁烂，冇晒人，佢好似隐约见到车上面仲有啲血迹添。点解呢三个人好似若无其事咁坐喺度？佢哋唔系唔知，唔系喺度等紧啊？唯一嘅解释就系、是、呢三个可能根本唔系乘客。翻到屋企睇翻啲嘅新闻，先知道嗰个小巴突然间失控，导致严重嘅车祸。车上嘅乘客情况好危殆，进行紧呢个抢救。到正式嘅报纸详细嘅资料登咗出，先知道嗰个小巴突然间失控，导致严重嘅车祸。车上嘅乘客情况好危殆，进行紧呢个抢救。 到正式的报纸详细的资料登了出来，他说凌晨这部亡命小巴有三名乘客反文佛术，到底他见到那三个是不是就是走了那三个，他已经不敢再想。中谷揸车无论日头定夜晚小心点好。 我有点好奇，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给你爱全然握在紧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花屋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收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伤心，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爱成全我最亲密的心，在忽明忽暗花屋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环保署、食环署和地政总署处理有关新界村屋排污设施投诉时，转介和跟进工作欠妥善，对权责的意见分歧，令到问题未能够有效解决，应用情况并不理想。公署发现三个部门并没有资料交换机制，或会影响执法效率。个案研究显示，地政总署只是着重转介个案至环保署和食环署，未有充分发挥执管角色。地政总署亦都只是备存投诉数目，没有其他分项数据，例如采取行动、宗数等。而環保署和食環署着重各自執法，少有考慮聯合行動。 公署已經向三個部門提出十項建議，包括應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並且就複雜個案盡早磋商，增強協作。公署說建議已經獲有關部門接納。政府在2013年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社區券發放總數在2020-21 年度有8000張，但超過兩成長者領券之後未有使用服務就離開試驗計劃，計劃實施多年仍在試驗階段。申訴專員公署表示收到公眾意見，認為試驗計劃的運作複雜，長者未必理解，以致領券之後不懂使用，又或者買錯服務甚至受騙。公署又說本港有不少長者沒有子女或者照顧者，需要社署提供較多協助，認為社署中央工作組有空間針對這類長者持券人提供更多支援，包括定期主動致電聯絡，了解他們使用社區券的情況。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首輪申請截至昨日下午5點，發展局共接獲11份輸入勞工配額的申請，合共涉及3910名輸入勞工。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表示，工會不太贊成輸入外勞，但是如果僱主聘請不到工人，工會亦都無奈接受。他說地盤動工初期可能需要大批工人，但是某些階段未必需要很多人，擔心到時僱主會先考慮聘用以月薪計算的外勞，以日薪計算的本地工人就作為後備。何炳德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以吊機工人為例，根據勞工署網頁的要求，除了要有10年經驗，亦都要具備中英書寫及閱讀理解能力，質疑根據有關條件未必能夠招聘到外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下週天氣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有雷暴。下週初驟雨逐漸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8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0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8点，系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3.8升5蚊，盈富基金18.82跌3仙，阿里巴巴90.05升8毫。中国平安46.6跌8.5，友邦保险70.45升6毫，京东集团138.8跌1.8，比亚迪股份235.2升4.8，港交所296.0跌3.6，美团132.4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46.4，瑞士法郎0.881，加元1.353，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657点，跌109点。港金报17685蚊，系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8美元，卖出1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和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和钢铁行业的四位老板在剧情的开始已经为了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他们的恩恩怨怨根本数不清。在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了破产的准备，最关键的将会是郭启东的证词，究竟他帮不帮到这班老朋友呢？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Eric 你好 啊 ，Eric 今日 Michael 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birthday 啊 ！Thank you， 多谢晒。 年有今日 咩话咩？ 年年有今日。 哦、OK， 多谢大家祝送埋俾所有呢、这个祝福送埋俾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们吓，听紧嘅 好 有份，好唔好？好，今日我哋嘅话题系咩？多谢 Eric。 狗仔。 我哋今日讲皮肤病。 皮肤病。其实咧， 因为其实系我哋即系做兽医，差唔多最某一个最常见嘅。 系啊，我知啊。因为皮肤病呢一样嘢咧，就嗱，即系我自己咁睇啦吓。如果大家领养又好，买好咧，都 check 一次先。因为好多年之前咧，有一次咧系一间宠物店咧，咁啊买一只猫啦，咁样咁翻去之后咧，见到有啲甩毛，咁收尾俾兽医睇过，哦，原来呢啲咧系好普通嘅，同埋佢话咧原来会传染埋俾人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咧，系自己冇事嘅，即系因为你食猫狗，你成会抱佢噶嘛，你锡佢抱嘅，咁原来咧佢话要小心啊，因为如果你抱完佢咧，你拗落自己嘅头咧，佢会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咁甩嘅啲头发。 即系鬼剃头哦，即系你都会甩毛系咪？ 佢呢咪叫金钱闪啊？系咪啊？阿多 系啦，呢个就嗱，我有个 rule 嘅，不过 你个 rule 冇差唔多，基本上冇 B B 动物嘅皮肤病咧系严重嘅。 你又唔使太担心。 你头先讲嗰个系猫，我哋俗称就叫闪啦，叫真菌，好似有少似香港脚咁啊嘛，会传俾人，不过就。 哦、 一般人都感染唔到嘅，系、咪？因为你个抵抗力 OK，、你皮肤冇损冇烂咧， 就 感染唔到嚟嘅，所以又唔诶，同埋好容易医嘅啫，所以就 唔、需要太担心。 一般嚟都唔系问题嚟嘅。 哦，知道。 所以咧，不过就皮肤病就困扰好多主人啦，依旧即系中途痕啊，成啦。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就系、是、即系好明显呢个话题系好广阔嘅。好明显你可以做一个专科专做皮肤啦，所以可能知个话题有几广阔，不过咧，我哋就话佢简单讲点样可以护理嘅皮肤好啲啊，我哋要注意乜嘢咁样啦。我哋就其实咧，你一般人唔知咧，原来我哋人嘅皮肤咧，其实系大约6-7倍厚过只狗嘅皮肤嘅。 哇！ 咁薄噶就佢哋 系咯， 系啊系啊，所以可以唔知佢好容易干啊。你啲女人话要润手啊、润面啊，又非 男人唔使嘅。 我真系今日冇啊！ 啲人少句啦， 话女人 系啲人少句啦。你有性别嘅 系啊， 系啊。 Eric， 你快啲道歉啦 ！Eric， 道歉啦，道歉啦。 我头先同啲姑娘咁讲，阿姑娘话又话翻我转头啊，我哋有女人荷尔蒙啊嘛。我有患咗荷尔蒙， 咁 样噶，我哋要爆仓噶嘛？ 系啊，咁即系其实你会觉得就都要好似啲女仔咁样，对于嗰啲护手啊，要一样系咁小心，系嘛？ 要 系啦，其实咧佢皮肤系脆弱啲嘅，容易干好多啦。如果佢咁薄啦，你知道，你知啦，你一般人润个皮肤 ，moisturize 个皮肤都系嗰啲死皮嗰层有多少少。水分咁樣啦，有幾大幫助，見仁見智啦。不過咧就不過狗就有幫助嘅，所以就變咗咧就 皮肤护理，就同埋加埋皮肤上面有好多益菌添嘅。 嗯， 咁就即係嗰個成即係佢係一個 barrier to 阻擋。我頭先講話人即係好難感染癬，因為我哋皮膚厚咁樣。咁啊，狗都一樣嘅，有啲嘢，呢啲係全部免疫系統嘅一部分啦。咁就我哋要點樣做呢，就其實唔好沖第一樣嘢，唔好沖太多涼。 嗯， 即係唔好同佢哋沖太多涼，意思 係係啦。 點為止太多啊？ 點為止太多？ 即係我哋每日一次，兩個禮拜一次係極限嚟㗎啦。 哇，極限 係啦，即係一 係睇下夏天 香港人個 夏天定冬天嘅， 就日要沖涼啦。 嗯， 係啦，其實冇話啦，人都係，其實唔係個個國家嘅習慣都係人嘅日沖涼嘅， 冇錯。 系啦，香港人嗰呢個習慣都係個別嘅國籍嘅問題，咁啊好明顯佢 transfer 咗喺個狗身上啦， 嗯、 所以好多人就日日沖、隔日沖咁樣就嫌，隔日沖都嫌少，咁樣就變咗咧， 邊會日日同只狗沖涼啊？ 係啊，咁你就會殺，次次沖涼咧，基本上係核子武器咁樣，嘣一聲炸曬嗰啲益菌噶啦，你唔用、哦、當你冇用，你好明顯洗手會殺菌啦。大家 go free 個 covid 個過程你明啦、 嗯， 不過咧就原來洗洗上身會殺曬益菌添嘅，所以沖太多涼唔止會乾燥啦、 嗯。 就如果你記得咧，人我好細個學識咧，如果你不停舐你個口唇咧、 嗯， 就反而會淨係乾啲， 會爆拆噶嘛。 嗯， 係啦係啦，所以咧其實皮膚一樣嘅啫，所以你不停喺度沖涼咧，其實會爆拆嘅啫。 除咗唔好沖咁密之外嘅話，咁使乜搽嘢？ 係因為你個黏膜又有個黏膜啦，你個黏膜咧，口唇黏膜咧，其實好薄嘅。 係 係啦，所以其實個狗皮膚一樣嘅啫。 哦， 係啦，所以 使幫佢搽嘢啊？如果係沖完涼之後， 可以嘅。其實你沖涼咧，我就有時特別如果只狗有啲皮膚敏感偏向多啲咧，就可以買啲冇泡嘅沖涼液添。 哦，冇泡， 有泡有冇泡沖涼液嘅，會即係 冇用咁多鹼性嘅嘢， 係啦，冇咁 hurt 嘅，係啦。 但係 Dr. Eric 曾經有時咧，有啲人話可以用乾粉嘅喎，佢咧因為你冬天咧凍咧，唔好用佢沖涼，用乾粉啲會唔會 suggest？ 你知唔知邊啲乾粉？ 好似爽咁嘅嘢， 好似爽，但係佢又俾寵物嘅，揼落個身，跟住你同佢梳咁，嗰啲得唔得？ 我認為 apart from 香味咧，我感覺我會永遠擔心咧噴即係滲啲粉啦、 嗯。 就譬如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嗰時用啲 baby powder 啊， 爽身粉啊咁樣啦。而家好唔煙㗎嚇， 係啊， 因為其實原來發現咗你吸入個肺有 啲 點啦， 係 啊，所以狗產品冇特別即係咁樣呢啲咁嘅護理產品咧，冇咩好多冇 testing 冇成嘅，所以我就會。三思，你冇话只狗吸啦，你都会吸到，所以我感觉就 apart from 应该香少少，作用不大。 嗯哼 ，OK， 系啦，不过你可以买啲有啲你冲完凉可以用个护发素啦。 嗯哼， 个护发素咧有啲咧系喷装可以，即系冇事都可以喷嘅。 嗯， 即系冇冲凉都可以喷嘅，所以你可以考虑做呢啲咁嘅嘢啦。 嗯， 你系咪仲系讲紧狗啊？ 系啊，佢讲紧狗， 即系用人嘅护发素喷落佢到，你意思系？ 狗嘅护发素， 狗嘅护发素 ，OK， 系啊， 系啦，咁样就其实咧就同埋唔好用药性嘅冲凉嘢， 嗯， 因为好轻嘅，你去个宠物店咧有成串嘢，其实坦白讲，如果你只狗臭到要用药性嘅冲凉嘢冲凉， 应该要见你噶啦， 太迟啦，已经太迟， 太大嚟睇医生啦，因为好明显唔系咁简单啦， 系同意， 嗯。 系啦，不过咧就用唔好用药性冲凉液，咁啊药性冲凉仲死，仲多啲杀菌嘅装功能，你唔想杀菌嘅其实个 point 系。 但系咪一定要同狗嗰啲啊？有啲人咧会用人嘅。 哦，唔同唔得嘅，因为狗 唔可以嘅， 同人嘅 pH 就唔同嘅。 哦，系喎，个 pH 所以你个嗰啲菌完美嘅 pH 同我哋人个 pH 就唔同，就变咗你改变个 pH 环境会整死嗰啲菌多啲。 哦。明白， 所以就唔好用人嗰啲，即系你即系。系啦，即系真要好 bit lucky 咯，冇钱冇办法啦。不过就如果买 dog shampoo 会好好多。 嗯，明白。 系啊，同埋咧，你知啲狗咧就冇汗腺噶嘛，不过有油腺嘅。 嗯 嗯， 咁啲油腺咧就渗啲油出嚟啦，所以咧嗰啲油咧就会 coat 个皮肤啦，可以话一个腺水腺层嘅保护层嚟嘅。 嗯。 咁樣咧就原來咧，如果你食啲嗰啲omega 3 omega 6魚油咁嘅嘢咧，就其實咧會增加嗰啲分泌嘅。 嗯。 咁就會有一個不停多少少阻擋作用。呢、這個就唔係隻我一般嚟講唔使買嘅。你問我就，如果你買一個好嘅可靠嘅狗糧咧，就其實應該有足夠一樣嘢嘅。 嗯。 不過你可以額外加上去嘅，特別如果有皮膚病。 嗯哼。 人都要食啦， 唔好忘记盗湿啦吓。敏感系最严重嗰、那个，即系最普遍嘅原因，引致皮肤敏感添嘅。 好，同我冲完凉之后，我使唔使吹干佢？ 呢、這个 optional 嘅，其实你 系咯， 又唔系啊？ 系啦，唔好处就佢揈到即系屋都系啦，系咪？ 但系你唔同佢抹干，佢湿滴滴咁样，唔惊冷亲嘅咩？人洗完头都要抹亲，抹翻头发啦。 唔会嘅，真系。如果你惊佢冷亲，你闩个冷气一阵啦。不过就即系唔会嘅。基本上咧，对只狗系好 B B 好细只嗰啲咧，其实即系大狗你湿少少水唔会冷亲佢嘅。如果系一个即系一个 O、OK、K 健康嘅 环境啦， 嗯， 系啦。 因 为你知道香港人最兴就开个冷气行一行咁样啦， 系， 所以就冇咁环，大家冇咁环保啲，系啊，23度、24度、25度好啦。 嗯。 其实咧，多多 Eric， 我作为一个叫做有养宠物嘅人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尽量都唔想去见你哋嘅，知唔知啊？第一咧，即系因为好贵啊，第一，第二咧，梗系有麻烦嘢先至要见兽医，而有麻烦嘢咧系可大可小嘅。 嗯， 即系我亲身经 吓啲嘅，我有啲客嚟到咧，佢有时咧，我即系佢有啲好细问题，佢都唔知系咪问题嚟嘅。不过佢总之狗个生活习惯改少少，佢就带咗你睇医生。其实啲嘢，我认为主人嗰个敏感度对问题系好高嘅，冇、人即系所以个 point 系冇人想带只狗嚟睇医生，所以带到嚟睇咧就好多时都有啲嘢嘅， 系啊， 所以就啊，即系不过唔好带住个心态就其实小事化无，你带到嚟咧，其实有时咧你等四日咧，各方面可能要搞多几个礼拜。 我明啊，即系总之样嘢咩病去浅中医啊，唔好等到佢咧变咗一个比较严重嘅咪先医，系咪咁意思啊？ 啱啦，你就嗱咁啊，同埋就头先讲呢样嘢，即系简化讲多一次，就系其实冲凉嗰度就唔好用药性冲凉嘢，冲少呢样一个月以上冇所谓嘅。 嗯， 同埋咧食嘢嗰度你可以拣个好啲嘅凉，唔使咩高科技敏感量，不过可能一个好啲嘅量有多啲鱼油入边嘅， 鱼油 即系 omega 3同埋 omega 6 嗰啲系啦，有啲可以你我 recommend 你问个兽医，因为其实市面上好多量系基本上零食 五花八门咯， 系啦， 知道， 都好容易啫，听你咁讲， 系啊。系嘛？ 系啊， 总之关心多啲，关注多啲，留意多啲。冲凉咧就适量而止，唔好太多，好冇？就系咁啦。OK， 好，喂，多谢晒，多谢 Eric， 多谢， okay, 拜拜。 唔该晒， 拜拜。 好，好啦，时间差唔多到晏昼12:49嘅，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今日嘅职业安全剧嘅。好快嘅时间，听日已经系星期五 啦。 哎呀，听日唔知有咩靓仔嚟咧，吓。 嗯。啊，系，听日嘅你又知唔知？ 系啊， 系啊，我哋又有嘉宾， 冇错啦。咁要知道边个嘉宾？听日10:00记得听《风骚快活人》。今日喺职业安全短剧播出之前要讲声， 拜 拜。 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有触电嘅感觉，我找回我的初恋啊 ！Sarah 姑妈，你触电啊？你电到傻咗啊？你冇事啊嘛？ 肥强，你又噏乜嘢啊？你先傻，你先有事啊？ 咁你咩事触电啊？你知唔知触电系点噶？ 嗱，触电咧，即系指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影响到心脏、肺部同埋神经系统嘅正常功能。 啊 ，Stephanie， 咁错当啊！啊，你都知道触电最差结果可能就电死咗。Sarah 姑妈，咁你嘅小鲜肉唔欢喜就算啦，分手啦。 哎呀，大家误会咗我啦，因为咧公司电力出现问题，试过好多次约师傅嚟维修，佢哋话呢一排好忙啊，就话最快啊都要排到一个月之后先有时间嚟睇啊，我好担心啊，我说佢嚿小鲜肉会变坏，咁就唔抵啦。 哎呀，变坏咗嘅小鲜肉啊，留住都冇用啦。大家记住，由于电力已经系广泛使用喺日常。生活中为我们带来无比的方便，如果不适当使用电力装置或者设备，同样会带来危害的，例如触电、烧伤、火灾、爆炸甚至死亡的。 哇，是啊，当人在触电的时候，即使有少量的电流通过心脏，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律失常致死， 四楼姑妈买个旧肉啦。 唔买啊，因为我知道啊，近年涉及电力嘅工业意外啊，有增多嘅趋势，我冇心情食猪肉啊。各位电力工程嘅从业员，大家做嘢嘅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程序，避免发生意外啊。咁样我个心情会好翻啲咯。 要避免发生意外咧，首要就系做好呢个风险评估。嘟嘟嘟嘟嘟，我聪明嘅脑袋啊，即刻查到咧，以往由电力引致受伤或死亡个案嘅成因咧，系同使用呢个电力嘅地点同埋使用电力器具嘅方法有极大关系嘅、哦。 一般意外嘅成因系由于人为、机械、物件、方法、环境其中一方面又或者系多方面出现错误而引起嘅，所以工作前应先于工作现场评估，揾出工作潜在嘅风险，对症下药，做足预防措施。 正确啦，因为咁样唔单止可以减低工作人员受伤嘅机会，同时减低响同一工作场所内其他人受伤嘅风险。 哇，出边又好似想落雨、哦，工友如果要响恶劣嘅环境下进行相关电力工作，所面对嘅风险亦都较大、哦，例如响潮湿嘅环境下冇适当绝缘及保护嘅电力器具咧，好容易漏电，形成一个唔安全嘅工作环境，以至附近嘅金属构筑物或者器具亦可能会带电噶。 而喺户外地方，例如建筑地盘、电力设备，如果系冇防水设计，可能会因为入水而导致危险同埋发生故障。另外喺狭窄而布满欠缺接地金属部件嘅地方，例如喺金属槽、钢架结构，即是工字廊，又或者是船舱里面，都容易有触电的危险的。 评定了所有潜在风险之后，就要制定相关安全工作程序，等工作人员清楚了解并跟进正确的安全施工方法，而无可避免需要进行带电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以免发生危险，例如设置屏障或者其他设备，以防止任何人意外接触到带电导体而引起的危险。 使用適合帶電工作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好似呢個絕緣手套啦、絕緣手工具啦、絕緣席啦、絕緣屏障同埋安全鞋等。有需要的时候就应该要实施工作许可证的制度，以加强监管和有关措施的執行。我带了个人防护装备，我准备开工先。 喂，肥强、你不是合资格的电力工作员工来的，你想怎样？ 我怕呢公司没雪柜没有电供应，我想帮 Sarah 姑妈雪柜拿回那旧小鲜肉出来。 旧肉我的，我都没说给你，除非是这样，你帮我炆咗个肉去咯。 吓、啊，点炆啊？ 梗系藤条炆啦。 啊，痛啊，唔好食啊，唔食啦。 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电力意外就可以防止。我是 Stephanie 何雁诗。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世界，我只取舍很奢侈，准永说地已太少。 早晨，欢迎喺香港 电台。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我哋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创作最好嘅节目。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代表我的字当然是笑字啦。我每日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做节目的三个钟，和最好笑的拍档讲最好笑的题目，加上我把最好笑的笑声，听众就会听得快活，听得风骚，感受到我们欢笑的正能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一点，了解我们多一点点。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节目会连同所有台前幕后的好同事，继续为香港发放正能量，制造更多好节目。恭喜恭喜！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